锵锵三人行，今天你看咱们这个场面，我给大家请来我们香港师傅还有台湾美女，给全国这个全世界的观众拜年啊。 是是是， 这个又请到马先生。马先生这个名字啊，就是过年应该来的人，他叫马启福。所以咱们说天官赐福啊，这天官赐福，这个 福星请来了 啊，福星请来了，您本身就是个大福星。所以呢，马师傅先给我们观众拜个年吧。 好的啊，各位观众新年好啊，大家新年进步啊，还有啊，家庭幸福 啊。但是这个风水师拜年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词啊，有点你们专业的这个拜年的话没有？ 没有啦，一般什么风水啊，都是一般啊，普通的名词已经够了。 哦，普通的， 只要从他的金口出来，就跟我们一般拜年不一样。 好，那我们还听点这个桃花的，这个美女拜年。 我们要绕点成语是吗？祝大家虎虎生风，在今年虎年不要被虎， 不要 被唬住。 啊，不要被 台湾的虎，不要被唬住。 啊，不要被骗。 不要被骗。 哎，马师傅，你这个今年我们容不容易被骗呢？受骗上当。 今年不会被骗。 怎么不会的？ 因为今年是庚寅嘛。庚就是一个 庚寅年啊， 庚寅虎年啊，这个庚就是那个敬意的代表，敬意啊， 敬意， 庚代表敬意，义气 啊，义气 的代表， 敬意的代表吧， 哦，正义的代表， 正义的代表， 对啊， 哦，庚就是正义的代表， 对， 寅呢， 寅就是一个木就是挺直的嘛，往上， 挺直往上 啊， 所以我听说啊。就这个天是什么？地是木， 对。 天是什么呢？ 天干就是金， 金 啊，地是木 啊，是金和木， 金克木，金克木是好啊，因为金克木，木就是财嘛，今年就见财了。 哦，今年能挣钱呢？ 对。 你知道里昂那个最大的一个投资外商，他们每年都有个所谓的风水的一个叫做什么风水指数，他们就说因为就是走金木对吧，所以明年恒指他们说26000点。 啊，真的。啊，能发财， 能发财。 马师傅，我觉得也可以到这个中南海门口去走一走，因为我发现他对国家大事啊，很多我们这个全国观众都很关心啊，就是又经历了2009年什么金融风暴啊什么的。我看到你写的文章啊，先是讲这个国家，说是2010年这个虎年，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啊。 对啊， 有这样的预言呢、 啊？对，因为从国方面啊。不论是从玄和和这个政治环境，也是看到那个国家一年比一年好的，因为从金融风暴啊、来的时候，拿的美国低沉了，但我们中国借这个台阶能够再上一阶。啊， 哦，这是你的看法，还是根据你的这个理论推导出来的？ 是 这个理论和看法啊，理论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为是一致。 对啊，因为去年的确是不好，因为武王在北方。 武王，哎呦，这看看他的这个门派，您是用什么？用一种叫悬空的东西。 悬空，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个玄呢？ 对对对， 空就是空间的空。 空间空。 哎，我们导演给看看啊，这个什么叫悬空？好家伙，这是1234567890，各个方位都有星哎。 对， 嗯， 我们就是用9个数字来代表那个每一个方位的结空。 就是说他这张图啊，你哪怕是放在一个房间里也可以看，你只要告诉他房间东西南北，那就知道这个房间吉凶的这个方位，那你用来把这个看成一个中国的地图，那你就能看出国家的这个方位的吉凶。 对， 哎呦， 这么好用， 这个玄妙啊。 又婷，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刚刚关心桃花了，你知道吗？这个我看那个很多命理大师说，我今年猴啊是冲太岁的。 哦，这属猴的。 属猴冲太岁，而且给我听到一个最可怕的一个诅咒，他说今年不结即分。你说我该不该交男朋友？ 什么叫不结即分？ 不结感情方面不结即分，就是不是结婚就会分手。 那我该不该交男朋友？男朋友交不到一年，不可能结婚，那我一定会分手。那我 今年男朋友交不到一年，不可能结婚呢？ 我没办法。 真结婚的那个往往啊，仨月就结婚了。要是一年还结不成，一辈子也结不成。 是这样。 马大师跟我们说说， 特别关系。 属猴的是不是桃花不行啊？ 这个不一定的，因为属猴的虽然就是冲太岁，冲太岁就是说你的运情呢比较反复啊。样样事情变化很多，变化很多。对，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变化的情况，那一定也要它的成就的。 那在风水方面，哪一个方位是管桃花的？我可不可以这边站一站就？ 西方吗？不是说 那个数字就是 一 就是代表桃花， 一代表桃花。 桃花 你看那边，哎，怎么还是贪狼啊？贪心的狼啊？ 贪狼水星嘛。 水星 水星桃花，这是一狼金一号的桃花，就是在西方，所以今年的西方就是桃花星。 大家要是想找男朋友女朋友，到西边去找， 往西边走，那 还想找外国人吗？ 西边很好找朋友，因为金水西方属金，而且加这一白水，这金水我们。常常说金水桃花是最旺的地方，所以今年的西方那个桃花是蛮旺的。 我可以调纽约特派吗？直接到美国去住？ 阿富汗也可以，阿富汗也在西边，派你去阿富汗。 好家伙！ 哎，大师，你看，咱们要是从全面的大局来考虑，好像我看你的这个分析也讲啊，说中国确实经济会很牛啊，但是呢。好像说在华南，就按照你这个方位，他说在华南呢、会有这个天灾比较大的灾难，有没有这个说法？ 华南是啊，这个在西南方啊，今年就是不太好了。 西南方这几年已经大地震过了，大地震 技术还是不好。 你看，我们看这个叫灾西南方五 灾温星， 灾温星连针，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灾温星就是有灾祸啊，这个是九个星中最不好的一个星啊，它就今年就在那个西南方，所以西南方今年就不太好了。 不太好。 对。 那么整体上讲，这个2010这个国运怎么样啊？会有什么大灾大难的吗？ 大灾大难就是国部分，就是向好的多。 向好的。 对， 就总体这个虎年，这中国还是很好。 因为今年就是 四 在北方， 四在北方啊， 四就是那个文昌事业星， 就是文昌事业星 对，就是以前我们在风水书就说了嘛，一四同共，必举科举，那个科举就是事业很成功的 科举啊， 科举 就是考科举。 对，文昌星是管这种学业啊，以前都是要办这种文昌大军才会考得上。 哎， 那现在到我们北方嘛，就是今年就是一定是很好的。 哦，一定是很好的。 哦， 哎，那么像是这个，我看你还说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这个情况啊，说是好像他都能算这个贪污腐败 啊，真的， 说是这个贪污腐败会闹得中央领导人很头疼。 对啊， 有这说法。 有，这个就是我们好像前两天就是立春 二月四号是立春， 二月四号立春，这个立春的日子不太好，因为是一有就是上木下金，一就是可以代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啊， 这个一有就是下面就是金啊， 下面是金。 金克木就是有一些人在下面搅热按动作， 搞小动作， 搞小动作， 比如说贪污腐败啊，他贪财嘛，就是金嘛，是吗？ 所以就会令到那个国家领导人很头痛。不过他因为这一木就是在人月就是木很旺，就不怕他们搞。 所以国家领导人当然也不怕，他们搞点小动作， 整死他们。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们一说请这个香港的这个风水师傅来讲一讲哈，我发现网上问什么问题的都有，甚至现在还有的人问问题说，大师啊，我往哪个方向睡才能买到火车票？这样春运买不到票， 不睡才能买得到， 火车站睡了吧？ 火车站， 火车站睡， 火车站睡才能够买到火车票， 真的真的， 要这样睡哪里哦？ 对，我看不睡才买得到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些办法，都有些招嘛？你看又婷，你觉得这马师傅拿的这些东西，你想不想知道？ 啊，当然想知道，每个看起来都好像挺有功效的。 哎，你看这是干什么的？ 那我们刚才说几个数字，就不吉利的， 是 不吉利的。比如九个数字最不好的就是五王，五王就是一个灾运星嘛，这个灾运星是土星， 是啊， 这个土星呢就是最不好的，这个就是可以画那个头身，六五王身。 那比如说，它是在西南方吗？ 它是西南方。 西南方是不是把这个就 摆上去吗？ 放在家里的西南方。 对对，放在家里的西南方就可以画这个五王身。 哦。 因为五王是土身， 对， 这个是金。金生土，土生金，就是可以化它的戾气， 化掉它的戾气， 化掉它的戾气， 有这个道理。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白玉扣， 白玉扣， 幸好不是周玉扣，白玉扣啊，白玉扣这是干什么的？ 这个白玉扣是因为我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图纸上九个方位嘛，就是现在是白运。白运 哦， 还是八运？现在八运， 八 在中间嘛， 在中间八啊，左辅财运星啊。 比如你在西南西北啊，我还是在东方啊，这个没有白，这个没有八，八的是白的数字 啊， 这个是当旺的数字， 是 我们没有就帮他一把，就这样就八个八百。 八个这有 就没有八的地方摆上八个八玉扣去帮忙他， 帮 让那个方位比较旺一点， 正旺的。 这样子。 还有这个葫芦呢？ 这个葫芦是化病符了，二星是病符星， 二是病 符星。 哎，咱们看看这个二是在什么方位上？这是不是在二的这个东北方向？ 对，在东北方向 容易闹病， 就是健康不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放这个葫芦啊，就可以令身体比较健康一点， 身体比较健康。 那就在家里的时候人少去那东北角待着是吗？ 这个对的，这个如果你的说法啊和这长啊把这东北方那你生病的机会就会高一点的。 那你说现在这个过年呢，过春节呀，家里边应该摆些什么会比较能够挡灾啊，或者是祈福啊？ 一般如果你在家里摆这个太多挡灾的地方，人进来的时候会很怕的。 没错， 但是一进看到哇，你家里摆这么多东西啊，那贴符啊，那这东西，但人家的心理负担很大。 那怎么摆才会恰到好处嘞？应该怎么选？ 那最好就是摆出来的地方，人家好像是装饰和是没特别 看起来像是个装饰， 对， 不会觉得是特别的东西。 那比如说呢？ 比如看这个多漂亮啊，放下去在五王地方。 就比如这个，就看着像是本来家庭的一个很美丽的装饰品， 上面可以挂挂什么项链、耳环之类的。 怎么还有这个八卦呢？ 真的是， 如果是要张运的话，今年在那个东方啊，东方六白这个权贵这个贵人性啊， 是 你可以增加这个贵人运的。可以摆一些那个招财的东西，比如是貔貅啊， 啊，貔貅啊， 北京不很多可以吗？貔貅 ， 貔貅，你知道那个长貔貅就是一个长得像是猫又梨的一个动物，它是非常招财的。 这个动物， 我知道那个字还挺难写。 对， 貔貅，就是龙头 ， 马身。709， 对， 龙头马身709， 他要把它摆在东方， 是不是这样？放在东方，招财招贵人。 哦，有这说法。哎，你说这个，前不久啊，这个大陆还有一个新闻呢，我就说现在大陆很多有些政府都注意这个事儿。我想问问这个师傅，说是在两个省的那个公路 是 交界的那个收费站的那个地方。都挂着这个巨幅的大的那个画，然后说是有一个省呢，画着画啊是一个人在射箭，但是呢只有这个弓箭没有了，就显然这个箭是射到那个省了，结果呢那个省的交通部门感到非常紧张，我也挂一个大画，挂一个城门和城墙，就是挡住他们上射的箭，你觉得这个有用吗？ 这个本来没用，可是他心里有用。 哦， 政府官员开心的，放心比较有用。 对，这心理作用比较大。如果我们在风水上要化煞啊，最好放一些无形的，人家看不到，也还可以挡灾的。 哦，无形的东西。 无形的东西，对。 哦，这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学到。 比如我们在门口放这个门神，这个。比如我们的门口就是五王道，就放在这里。如果你放那个八卦，放什么东西的，人家对面看到你就心里很不舒服。 他怎么拿照妖镜照着我来？不给你拜年来了，拿照妖镜照一下。 对，这个我放在暗藏放在这里，这个是好像一个闸，一个无形的闸。 一个无形的闸。 无形的闸 可 不要让他的。 坏的东西 进去， 哎，那会不会把好的东西也给炸出去了呢？ 这个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专门应付那个武王的。 哦，应付坏的。 哦，就一个铜钱对付一个， 是不是 贿赂他们？ 这个武王其实是清朝五个最兴旺的皇帝，留下来的。 天哪，这是有威神力的啊，有威神力的。又婷，你还关心什么？过年？ 我现在关心健康。 健康。 健康刚刚说了，不能往东北站是吧？ 不是，你不要在东北的地方停了太久。 我现在决定一直往西方站了。 往西方。对，西方也有桃花。 整个2010年，我就是西方站着。 对，我就一定跟台里建议派你去阿富汗度假去。 对，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师傅，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我们在房子里啊，应该摆这个摆那个，就有福气了哈。但是这个首先我们得有房子。现在你像大陆现在春节大家都会关心啊，这个房价是涨啊，一直在涨。那么有些人就问了，到底会不会崩盘呢？再这么涨下去，或者说 什么时候入场最好？ 对呀， 套牢。 要不要投资啊？ 在2009年，房价是涨。是正常的，因为己丑年是土，就是 建筑嘛，土 建筑就是房价，那个涨就是正常的。 是， 可是那2010年这个庚人，这是一个金一个木， 对， 两个就是对土不利的。 金和木， 金和木两个都是对土不利的，所以我对来年。这个虎年这个地产，虎年的地产不太乐观，因为呢，金其实土生金也是湿气，下面的木克金木克土，也是对土不利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它这个价格不会再涨了，还是说会崩盘呢什么的？ 会不会大崩盘？这个是不会太涨会慢慢向下调整。 向下调整 啊！ 哎呦，我也听到一些议论呢，说是这个2010的房地产可能就是淡静， 是不是这么讲？ 淡静，不过一个地方有一点厉害，有一定另外 哪里？ 就是上海。 上海， 上海啊？ 为什么？ 怎么说？ 因为上海就在我们的盘上面，就是在东北方， 在东北方，它不是闹病的地方吗？ 这个东北方虽然肉病，但是它是八百，就是土星最旺的地方。 土到东北二号方位， 对啊，它是二十年了，从2004年至2023年了，这个二十年的土最旺的地方。 不走的在东北方， 就是东北方 啊，就是我们现在在香港嘛，从我们的方向看出去就是东北方啊， 对， 对吧？你要是在北京呢，就是东南方了，这该怎么看呢？ 这个大方大好像我们比如一个地图， 对， 这个中国地图哪一个中心点再发？ 按照这个推导出来的，所以又停了，赶快去上海买房子，是吗？上海的房子倒是能一直涨， 对。 是， 那但是也是，但过河也是会放慢的， 会放慢， 就放慢， 这都放慢。 OK， 但是房地产您说会往下调整，那表示是入场的好时机。那买在哪儿会是比较在2011年、2012年以后，它可能会往上走了呢？有没有？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TCL 地球宣言。就是往东北方。